说不易形容，就算会有一点唐突也要说，请伴着我心我，如果你不幸福再离家出走，我心我做你的心我，也许拼数不太够，甚至会用直到自重的吓你我，请快准备行李，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，脑海中像本日记，从此更新只有